是缠绵，那心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到我的笑颜，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每个春天。 接受， 他像女人心思，命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。 那年女人情绪，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。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在他手中，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，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付出等待收获。爱与否被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。 面对两人生活，明白都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。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世界不停转动。

歌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午夜独上西楼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 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。 就是我最终的拘留。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只是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都在这人生里。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当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就在这人生里，多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在这人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